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日，农历7月13，北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领航金砖合作，习近平的金砖会晤足迹。 2017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今天下午在厦门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种子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 房地产市场逐步降温，业内分析金九银十盛况恐难继续。 台风马娃将在广东汕尾沿海登陆，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启动国家救灾预警响应。 俄罗斯强烈抗议美对俄外交机构的关闭搜查行为。 以下是详细内容。 今天开始，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中国厦门举行。在金砖厦门会晤即将举行之际，我们回顾习近平的金砖会晤足迹，细数中国经验如何领航金砖国家精诚合作。央广记者刘乐、马闯报道。 2013年3月25日，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南非约翰内斯堡坦博国际机场，开始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此访的一项重要行程就是参加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五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这是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亮相国际多边舞台。会晤上，习近平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共同发展”的主旨讲话。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不管国际格局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平等、民主、兼容并蓄。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 2017年7月，以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可持续解决方案为主题的第六次会晤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会上，习近平在发表题为“新起点、新愿景、新动力”的主旨讲话中，首次提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 我们应该坚持开放精神，做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我们应该坚持包容精神，做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践者。我们应该坚持合作精神，携手为各国经济谋增长，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动力。我们应该坚持共赢精神，做到惠本国利天下，推动走出一条大国合作共赢良性互动的路子。 2015年7月，金砖国家领导人聚首欧亚分界线旁的俄罗斯小镇乌法，举行第七次会晤。习近平在发表题为“共建伙伴关系，共创美好未来”的主旨讲话中，强调了“信心”二字。 金砖国家各国发展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坚定信心。金砖国家拥有巨大发展潜力，上升趋势不会改变。 2016年10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在印度果阿举行。在这次会晤上，习近平发表题为“坚定信心，共谋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他用“十年磨一剑”来总结金砖合作机制走过的十年。 十年磨一剑，金砖国家十年的耕耘，十年的收获。经过十年发展，金砖国家合作已经是枝繁叶茂，树大根深。我们完全有能力化挑战为机遇，化压力为动力，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我们要贡献金砖国家的智慧和力量，携手寻找应对之道。 也正是在这次会晤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2017年接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于2017年9月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习近平曾形象地比喻，金砖国家就像五根手指，伸开来各有所长，攥起来就是一只拳头，攥指成拳，携手前行。金色九月，习近平的金砖外交将在厦门开启新的篇章，全球的目光在这里汇聚，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在这里启程远航。 2017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今天下午3:30将在福建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将从下午3:20开始并机现场直播开幕式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届时也将现场直播。 2017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组委会昨天召开首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论坛相关情况。央广记者马闯、刘一晨报道。 本次工商论坛将聚焦贸易与投资、金融合作与发展、互联互通、蓝色经济等重点议题。论坛组委会主任、中国贸促会会长江增伟在发布会上表示，参加论坛的代表共计1200人，如此高规格、大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中呢，工商界的代表达到了1069人，参加的企业630家，中方呢370家，外方呢260家，金砖五国参会的代表比较均衡，基本都在呢100人左右，这里呢不包括中国。除此之外，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其他国家相关的知名企业或者世界500强企业也参加了会议。 江增伟表示，五国工商界的呼声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希望金砖五国进一步从政府层面上来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五国企业之间的合作创造更加包容的环境和条件，同时通过这次会议进一步加强五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进一步强化贸易自由化，维护多边体制。江增伟表示，论坛的成果值得期待。 习近平主席和其他国家元首和领导人出席论坛，发表重要演讲和参与议题讨论，将为各国工商界，特别是金砖五国工商界建立更广泛的伙伴关系，共同推动金砖和呢世界贸易和投资的合作指明了方向。与会工商界代表通过这样的论坛发表各自的观点和深入交流，必将深刻认识到当前金砖国家工商界的合作和国际上的工业合作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巨大潜力的益处，从而会更加积极地采取企业之间的行动。 在本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前夕，中国驻巴西大使李金章、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天接受了媒体采访。央广记者朱敏、张小泉报道。 中国驻巴西大使李金章表示，巴方高度重视金砖国家合作，认为金砖是推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平台。今年以来，作为轮值主席国，中国举办了金砖机制下的一系列会议。巴西克服财政紧张等困难，派出高级别官员与会。 中方啊，任轮值主席国以来呢，巴方对中方的工作给予了大量支持，双方呢沟通很顺畅，配合了也很好，那么共同为确保啊厦门的峰会取得圆满成功呢，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巴方一直积极参加金砖机制下的各项的活动，全力支持啊中国办好厦门的金砖峰会。 而作为新任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天指出，南非加入金砖后，使金砖的合作机制更具有代表性，意味着金砖在发展中国家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他表示，金砖已经走过了一个金色十年，将从厦门开启第二个金色十年。 在金砖各个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下，那么金砖的各领域的合作已结出了一批批的硕果，金砖已成为当今促进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世界多极化、全球治理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量。金砖的团结、金砖的合作将进一步的全面深化，金砖的合作将为五国人民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种子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举行，启动种子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将重点对种质资源库、保护区或保护地建设和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育种成果转让、权益分配和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配套规定制定和落实情况等进行检查。执法检查组将在十一月份前吩咐河北、江西、海南、四川、陕西、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检查。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在严厉的调控政策之下，房地产市场逐步降温，一线城市新盘低调入市。专家分析，相比往年，今年金九银十盛况恐难继续，但三四线城市有望迎来销售利好。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近两周来，在北京，万科、龙湖、中骏、金地、保利等企业均举办了一系列产品发布、品鉴活动，而且其中部分企业还明确提出旗下项目将于九月开盘。从市场预热情况来看，房企对九月的市场预期较高，但是相比往年仍然冷清许多。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严跃进说，八月三十家大中型房企在所监测的样本城市中，销售金额环比下跌25%，同比下跌31%。 九月份、十月整个这个销售数据呢可能会有所上升，但是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对比历史同期数据呢，我认为相对来说是比较偏低的，这和今年整个这个房地产调控相对比较严厉是有关系的。 据统计，九月北京市场包括住宅和别墅在内，预计有九个项目入市，而去年此时北京住宅市场有34个项目入市。有分析认为，今年调控收紧以及商办限购后，北京住宅市场供应低迷已成常态，今年九月也将成为史上最暗淡的九月。对此，严跃进认为，今年楼市旺季会有一定降温，但是更多集中在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仍将迎来销售高峰。 尤其是一些中部的一些城市，比如像这个河南、像湖南、湖北这些地方的话呢，一些销售数据呢，我认为这个应该会表现比较不错。所以这个金九银十这样一个城市呢，我认为会形成这样一个市场分化的这样一个特征。 内蒙古采用政府联合企业的办法治理沙漠，取得显著成果，一处处荒漠变成绿洲，在中国北方构筑起一道道生态屏障，探索出了生态修复的中国内蒙古经验，赢得国际赞誉。央广记者郑颖、金建军，内蒙古台记者彭城报道。 在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齐沙漠腹地，记者看到伊犁资源集团的植树工人李喜旺手持水枪，将水管插入沙土，通过水压形成一个水洞，十秒钟就种一棵树。他告诉记者，用这个技术，两个人一天就能种40亩，成活率还相当高。而用传统的人工挖坑的办法，需要20-30人才能完成。 这个水洗种植法又省时又省量，见效快，效益高。 内蒙古有五大沙漠和五大沙地，荒漠化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一半以上，是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最集中、危害最严重的省区之一。近年来，在三北防护林建设、天然林保护等国家重点工程的推动下，内蒙古出台政策，鼓励各类民营经济组织参与防沙治沙，探索出了政府加企业的加快绿化的库布齐治沙模式。仅伊利资源集团就在库布齐沙漠保护和培育了1040种耐寒、耐旱、耐盐碱的种质资源，建成480万亩种质资源基地。内蒙古林业厅总工程师东淑华： 现在生态建设都是以国家为主体，社会资本、民间的为补充，就是咱们得扶持这些民营资本，动员社会的力量，它的作用是骨干示范作用。 政府与企业联合治沙，大大加速了荒漠化治理进程。内蒙古荒漠化土地8年减少41万多公顷，沙化土地减少了34万多公顷，实现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连续15年双减少，赢得世界治沙看中国、中国治沙看内蒙古的国际赞誉。内蒙古防沙治沙的国际合作，已从引进外资技术管理变成对外输出技术经验。内蒙古林业厅总工程师东淑华介绍， 包括乡土树种啊、产业链的发展呀、牧民观念的解放呀，这个也等于是咱们思想的一个输出，思想的一个交流。 守望相助70载，策马扬鞭起新城。9月3号周日晚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中央民族歌舞团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音乐会《草原赞歌》。历史承载记忆，岁月铭刻辉煌，一首首赞歌带您尽览辽阔草原，白云流转，畅游浩瀚林海，大漠边关。 回望沧桑巨变，共叙草原辉煌。敬请收听。 气象部门预计，今年第16号台风马娃将于今天白天在广东汕尾到饶平沿海地区登陆。这是今年8月下旬继台风天鸽帕卡以来，广东11天内遭遇的第3个台风。广东各地紧急部署防御。央广记者周宇报道。 预计马娃强度还将继续加强，将给广东带来强风强降雨。广东省气象局首席预报员武志芳介绍， 会带来一些强对流的天气，我们省的海面的风呢也会逐渐加大，我们的东部沿海地区就开始出现那个明显的降水了。 记者从广铁集团了解到，受16号台风马娃的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输安全，广铁集团停运9月3日杭深线动车组列车，其中深圳到坪山间捷运列车继续开行。此外，3号的14点至4号的6点佘善线旅客列车也停运。目前，广东省防总已经启动防风3级应急响应，要求台风影响地区全面投入防风抗灾工作。广东省防总副秘书长、省三防办副主任黄志坚， 出海渔船100%回港，鱼排人员100%上岸，回港的船只100%落实防疫措施，然后呢就是微破防、低洼地的简易住房、户外施工作业人员100%转移到安全地带，确保不留死角、不漏日一人。 专家提醒，天鸽和帕卡已先后给广东造成严重的风雨灾害，正值救灾复产关键时期，台风接踵而来，要特别警惕灾害的叠加效应。广东省水文局专家卢林俊， 这一次根据目前的固定的预报，降水的某些区域可能会与上一次江河明显涨水的区域有重合，所以上述的区域应该特别注意防御中小河流的洪水以及泥石流等灾害天气。 针对今年第16号台风马娃可能造成的影响，国家减灾委民政部昨天紧急启动国家救灾预警响应，指导地方民政部门做好灾害应急救助准备工作，最大限度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 北京市环保局监测数据显示，昨天上午10点，北京空气质量指数达203，属于重度污染级别。今冬明春，北方重污染天气过程是否提前到来？央广记者王凯、杜西蒙报道。 中央气象台昨晚预报，2号到5号白天，北京、天津西部、河北中部、山西中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一般，上述地区有轻度霾，局地中度霾。5号开始，受降水和弱冷空气影响，上述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扩散和清除条件逐渐转好。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首席科学家柴发和， 主要是大气湿度在增加，基本上处在一个相对静稳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来导致污染物的扩散不太定，但是到了中午前后，只要是太阳出来了，对流加强了，这部分的问题就马上就可以解决。 眼下这轮雾霾天气因何而起？柴发和， 这基本上是有规律的，一个是秋冬转换季节，你看每年11前后差不多都会有一个比较重的这个污染过程。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采暖季开始，特别从东北是在比咱们北京提前半个月，每一次的话呢都会发生这样的重燃过程。 近日，环保部会同发改委、财政部等10部委和京津冀、晋鲁豫等6省市共同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到2018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方案明确，今冬明春，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采暖季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要达到25%。环保部大气环境管理司司长刘炳江， 今年布置的大气污染物减排的任务量是去年安排的2倍多，接近3倍，减排量在那点，因为天气小点，稍微有利一点，我相信今年应该比去年好一些。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 今天播出《指尖上的医院》第4篇，就诊可以异地实现。采制：央广记者刘涛。 打开华医通，华西医院宣传统战部部长廖志林熟练地给记者演示着这款软件的各项功能。除了常规的预约挂号缴费功能外，其中的远程问诊功能可以让患者通过网络跟医生面对面交流，来初步确定他们的病情。廖志林说，他们医院开发的远程问诊功能 在8月8号九寨沟七级地震救援中派上了用场。 平时我们对病人服务可能是要收费，但是在危险时候，在国家需要的时候，立马就把这个免费。 而对成都市民卢天林来说，以往排队挂号要半天，缴费排队要半天，拿药取药要半天，真正用在看病上的时间非常少。现在有了华医通，有了医院的微信公号后，不仅可以预约挂号，直接手机支付医药费，有了小病还能直接跟医生在线问诊，甚至还可以帮亲朋好友挂号，确实方便了不少。 同一账号里面可以绑定，比如我爸妈，比如说有小孩的小孩绑定一起，整个一个家庭的都可以操作，都可以管理，挺好的。 据了解，这些紧贴患者的功能可不是由专业 IT 公司单独开发的，而是由华西医院一波懂医术又热爱技术的医生自发成立华西医院创客联盟，凑在一起商讨完善后跟 IT 公司合作完成的。华西医院创客联盟负责人、血管外科主治医生曾国军说，他们智慧医院的理念是以人为本，从患者生病到出院后的复诊都有一套完善的流程。 我们考虑就是把这个东西做好，怎么给患者解决问题。 全民全运会， 作为本届全运会最后开始的两个群众体育项目之一，群众比赛羽毛球项目已经进入决赛阶段。这个给民间羽毛球爱好者搭建的舞台，让很多草根运动员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央广记者夏振宇报道。 走进天津勤勤运动公园羽毛球馆，一组组群众羽毛球选手激战正酣。来自台湾的双打组合涂文泉、林正立在业余羽毛球圈里小有名气，曾经代表上海获得羽毛球全国业余联赛亚军。聊起这次比赛，50多岁的两位老汉格外开心。 那我们就觉得很难得，自在参加，开心，成绩蛮满意的。我们就是打球开心，健身。 在赛场的另一边，有两位瘦弱的残疾人运动员也在挥洒汗水。来自贵州的杨秋霞、孙守群曾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获得过残疾人羽毛球冠军。两位乐观的姑娘在场上敢打敢拼，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因为之前我们家都在农村，所以2010年是第一次接触到羽毛球。后来打着打着就觉得，哎，羽毛球很好玩，能够在赛场上，在羽毛球场上能够去找到自己，能够找到自己的算是自己的一个长处吧，然后能够对自己的信心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这些羽毛球群众项目选手在全运会赛场收获了信心，收获了友谊，也收获了快乐。正如江西队领队刘刚所说，热爱运动、热爱健身、热爱体育的大门永远为大家敞开。 真正的让群众参与到以前只是专业运动员展示的这么一个平台来，让业余选手来展示自己，而且也是一种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起到了一种非常大的这种示范作用。 中部战区在广大官兵中深入开展赤心向党建诺沙场教育实践活动，探索新体制下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为提升战区部队战斗力水平提供组织保证和精神动力。央广记者赵国涛、李迎新报道。 孙参谋，通渡黄河 ，M115动。 中部战区陆军某蓝军旅是全军唯一一支专业化的蓝军部队，每年至少要完成6场以上的对抗演训任务，强度大、频率高，对官兵意志品质带来严峻考验。结合重大活动和演训任务，中部战区党委探索实行党员干部考评机制，影响和带动各级党员在本职战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中部战区某信息通信旅正在野外担负国防通信建设任务，党员骨干顶在最艰苦的岗位。信息通信旅旅长穆怀志， 年龄大的已经超过40岁，顶着苦暑，冒着风沙，大家没有一声这个怨言，只要把任务完成好，再苦再累绝对都是一种幸福感啊，确实是给这个新兵做出了很好的样子。 赤心向党建诺沙场党员实践活动极大调动了战区部队广大党员当先锋打头阵的热情。中部战区政治工作部组织局副局长孙先振， 是推动和促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朝深处走、往实处挪的生动实践平台和有力抓手，有效带动了官兵。 新闻动车组，河南为气候资源保护与开发立法，影响环境项目不得批建。北京今年援助玉树项目49项，帮助补齐民生短板。上海玉佛寺大殿将在2周内整体平移30米， 请听报道。 河南省气候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近日发布，其中规定，凡是影响环境的建设项目不批，破坏气候资源的项目也难上马，伪造或擅自涂改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樊明认为，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关于气候资源保护立法的需要的话，能不能把这个相关的部分放到目前的这个环境评估当中去，避免了这种执法的成本，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河南台记者王一峰郑州报道。 北京市从2010年玉树地震后就一直对口援助玉树，7年间北京市共派出3批援助团队，在科技、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治理等方面对玉树进行全面的帮扶。2017年，北京市安排援建玉树项目49项，对口支援资金3.12亿元，目前已实施22项，涉及住房建设、人才培养、教育、医疗、交流、交融、交往等项目，还通过旅游推荐打造玉树旅游扶贫项目。第三批北京援助玉树团队将着重帮助玉树补齐民生短板。北京青海玉树指挥部指挥长王都伟， 在他的教育、医疗啊、政府管理提供这种精准的帮扶，提供人才治理的支持，有框架、有计划、系统的来帮助玉树人跨越发展，使玉树的这个城市社会发展越来越好，人们的生活水平呢越来越进步。 央广记者葛修远青海玉树报道。 上海古寺玉佛禅寺昨天正式启动了大雄宝殿平移工程，借助现代平移技术，将大殿向北位移30.66米，到位后顶深1.05米，整个平移过程预计将在2周内完成。大殿为砖木结构建筑，殿内中央供奉着3尊大佛，两边还有20护法诸天像，均为始建时原物。为了保持殿内原始风貌，根据施工方案，不仅大殿要整体平移，殿内所有的佛像雕刻也都同时一起移动，这在国内尚属首次。施工总承包方上海建工四电集团项目经理沈军奇， 我们上面有定力水准那个监测，还有竖向的倾斜的一些呢监测系统，这些呢全部是电脑控制的，整个在视频过程当中这个数据的话啊都是很稳定的。 央广记者傅文杰、吴善阳上海报道。 铁路部门昨天起开始发售11黄金周和中秋假期的火车票，9月9号可购买长假最后一天10月8号的火车票，提醒大家提前安排出行。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美国对俄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等外交设施和人员的关闭搜查行为违反国际法，破坏了双方的合作机会，俄方对此表示强烈抗议。美国此前要求俄于9月2号前关闭驻旧金山总领馆以及位于华盛顿和纽约各一处外交设施，并规定总领馆所有外交人员要在2号离开办公地点和住所10至12小时，以便让美国特勤人员对总领馆展开搜查。 经过多年谈判，乌克兰同欧盟联系国协定1号起正式生效。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该协定生效表明乌同欧盟一体化进程取得历史性突破。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江小晨、红影、郑兰，主播文气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红色西柏坡，多彩石家庄，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